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思乔，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呢想给大家介绍一部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以反腐为题材，角度独特。刚开始我只是听过这个电视剧，但我没觉得有多好看，就没有去看。但这两天我所有的舍友包括对面宿舍的同学都在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看了一集，结果第一集就把我吸引住了。里面最震撼我的就是小官巨贪，一个处长就敢贪2亿多。我对这个电视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一晚没睡看了20多集，把这个电视剧追到了最新一集。我推荐大家看看这部电视剧，也希望这样的作品能多出现一点。 于是同步以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眼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青梅用了，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你我 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

笑一笑。 装的小星球，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漂流、哦、漂流，以为孤独是唯一擅长的节奏，一个人在银河里游玩过，一个人勾流星门，你醒过、哦、平行过，是很快乐但又想说点什么。 爱过的玫瑰也遇见了，爱上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像听到了合奏。哦哦， 深夜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微微酸的，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谁失踪，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也没人懂。到底是什么？他们说的心痛，那又是什么 love？ 什么是 love？ 他们说心碎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心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的很痛快和精彩？ 风吹的温柔也遇见了，闪闪玻璃鞋也邂逅了，却没有。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等我。哦、oh, oh, ，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微微酸的。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失重，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 漂流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我哦哦哦哦哦哦 baby， 我哦哦哦哦哦 baby， 当我努力在天空盛开一场美丽的烟火，你的眼里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就。

queen at home. Yeah, she sits on her throne, but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gs are out down, and she'll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There ain't that many flowers in the garden. So what takes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I hate to be all in your beeswax, but I'm only looking at the facts. And it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someone else is bringing honey home. I wanna believe I'm not that naive, but damn, don't reality sting. Hey, Mr. Worker Bee, I see you working, but do you often forget that you've got a queen at home? Yeah, she sits on her throne, but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zz around town is she'll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I see you working, but do you often forget that you've got a queen at home? She sits on her throne, she feels so alone. And the buzz around town is you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在我心上，云飘零，黑云云飘零，黑云云飘零，小鹿在乱撞，云飘零，黑云云飘零，黑云云飘零，那么彷徨，云飘零，黑云云飘零，黑云云飘零，透明的惆怅，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

所以导师对不起，我的考研动机不纯，但我也会好好工作，好好做学术，希望您能理解。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梦里的海潮声，他们又如何从指缝中划过，像吹在空 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洒在窗外，我们仰望星空，想象未来。才明白，幸福自然有安排，跌倒就要重来。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我们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

次失去了勇气。 心都装进行囊，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

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把天空都亮了。 换了一个夏天。 video when I'm feeling all alone. 慷慨。